嚟到大家当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记得我上两次同大家分享咗两个神迹，第一个就系水变酒嘅神迹，我哋话后边都有一个系信息喺度。第一个神迹啊，仲未 开， 又仲未开。第一个神迹就系水变酒，后边嘅信息就系话耶稣基督十架嘅神迹就系最大嘅神迹。第二个神迹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医好咗一个皇家大臣嘅儿子，呢、这个后边嘅信息就系讲信心。究竟今日呢个神迹又系同我哋讲乜嘢？等我哋大家一齐嚟睇睇今日嘅经文同我哋今日嘅经文嘅教导系啲乜嘢嘢？我哋先嚟睇睇头先读过嘅经文，就系五章一节至到二节。就是今日经文的引言，话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羊，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浪子。有很多神学家都认为在五章一节这一道啲，是约翰同他用其他章节用的手法不同。在到二章十三节、六章四节，他很简单直接就告诉我们逾越节近了，但是在五章一节他没有讲到究竟是什么的节期，只是说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有很多神学家就说约翰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要我们尝试去想一下究竟这个是什么节期，究竟这个节期的背后有什么信息在这里。根据一般神学家认为，五章一节所讲的就是逾越节。我们知道犹太人其中是有三个节日，都是一般的男，所有的男子都是要上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和住棚节。这里的所讲的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什么？是纪念十灾最后一灾，就是击杀长子的灾难。所有以色列人如果是将羔羊的血游在门框上高，都可以是避免这一劫，亦都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做，他的宝血就是洗干净了我们的罪。刚才亦都是读到羊门，这个不士大的水池就在羊门附近。羊门又是什么地方呢？羊门原来就是那些牛啊羊啊被拖到圣殿里面必经那道门，就叫做羊门。又一次意识住在历史当中，耶稣基督是将会为我们的罪被拖到十架上，是钉在十架上，是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那不士大刚才也都是讲了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那他意思又是什么？他意思就是神的恩典，就是怜悯之家。所以很明显今天要跟我们讲的就是怜悯，就是神的恩典。刚才经文讲到五章二节是说这个水池旁边有五个浪子，亦都是因为这样，有很多解经家，有很多攻击圣经的人都说约翰福音不是使徒约翰所写，他说成书的日期一定是很晏，因为这个作者根本是不明白耶路撒冷当时的地理环境，在耶路撒冷附近，在羊门附近根本就没有一个五个浪子的水池，卒之在十九世纪有一个水池被挖了出来，就在羊门附近。这个水池有360尺那么长，有130尺那么阔，75尺深。在这个池的四周围都有柱廊。什么是柱廊啊？就是两边都是有柱形成一个走廊。那这个水池四周围都有廊，都是四个廊子，怎么会有五个廊子？原来在水池的中间另外有一个浪子，就是将这个水池分开两半，加上四周围刚刚好就是五个浪子，跟圣经所讲的一点都没有出入。这个水池现在是叫做圣安妮水池，如果大家去耶路撒冷 去探访，一定要参观一下这个水池。圣经就是时常地被人攻击，说圣经里面所写的不是事实。正如在这创世纪十五章亦都讲到，是有些客人，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二十三章 當撒拉係死亡嘅時候，亞伯拉罕就同呢啲客人係買咗一塊地係嚟葬佢嘅妻子。但係好多甚至係歷史學家都話，世界上根本係冇客人呢啲人。卒之又喺1906年喺土耳其附近出土咗成個村落，都係呢啲客人。原來佢哋發覺真係主前1750年至到主前1200年。的確有很多客人就是住居住在這裡土耳其附近。所多瑪、俄摩拉亦都被人認為是沒有這些城市，但是在1965年至73年又發掘到出來，而且證實這兩個城市都是被火所焚燒毀滅，就正如聖經所說。而最得意的就是那些考古學家說，那場火燒毀滅這兩個城市似乎是由屋頂燒到下屋，一般的火我們知道都是由屋是燒到上屋頂，亦都是應驗了聖經所講是被神所懲罰，用硫磺與火從天而降，是毀滅了這兩個城市。甚至大衛王都有人說不存在的這個人、啊、我們知道1993年這個比較新近了，而就是21年前我亦都還記得在到 Mount Hermon 附近發現了有個石匾，上高寫著以色列之王是大衛之家，又一次證實了聖經的話語。聖經不是神話，聖經是神的話語，聖經是歷史，聖經是經得起是考古的證實。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經文，剛才已經讀過，所以我也都不再讀，但是或者簡單的就是敘述一次，就是說在這個不士大的水池在羊門附近，耶穌是見到有很多人就是睡在那裡，有些是盲眼的，有些是鋸腿，有些是血氣枯乾，其中有一個是病了38年的患者。耶穌基督見到他就問他，你要痊癒嗎？這個人好像聽不到耶穌基督講什麼一樣，他就對眼就望著水池，他說我在等著那些水浴，那些水一浴呢，希望有人將我放進去水那裡，但是很可惜沒有人。我自己爬亦都試過爬，但是不夠人家快，人家始終都是比我捷足先登。於是耶穌就跟他說，你拿起你的褥子行吧。這個人真的就這樣就被耶穌基督醫治好了，拿起他的褥子就開始行。但是很可惜，那裡有很多猶太人都說什麼，今天是安息日，你怎可以拿著你的褥子來行路？於是就罵他。但是這個坦子就說，不是我要行的，是醫好我的人叫我行。那他們問，究竟醫好你的那個是誰？蛤？他又不知道誰醫好他。那於是後來在聖殿遇回耶穌基督，耶穌基督就跟他說，你已經痊癒了，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會得更加厲害。剛才我們讀經文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有兩節經文是有括弧括住，就是講在3至4節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洞之後誰先下去，無論害什麼病都會得到痊癒。這一兩節經文為何會是有括弧括住？原來在古時的版本，在主後400年之前的版本是沒有，是主後400年的版本才有這兩節的經文。很明顯是後人加上去，是要解釋為什麼這個坛子在那裡等那些水浴，就是因為他們說相傳是有天使落個水池攪動的水。如果你讀和合本，他說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啊、有你認為的古卷才有，其實是剛剛相反，古卷是沒有，但是400年之後的經文才有。上一次記得我講第二次的、第二個神蹟的時候，是跟第一個神蹟作了一個比較，似乎都挺有意思。今天或者我們可以試一試，就是跟第二個神蹟是作一個比較。哦，我忘記了，看見那個銀幕就記得了。我要講的就是首尾對偶，和第一個神蹟、第二個神蹟一樣、第三個神蹟也是首尾對偶所寫成。 有四個首尾對偶嘅結構。如果你留意到咧，我係冇將第三同埋第四節係寫喺當中，因為點解啊？因為係後人加上去，唔係本來約翰嘅手筆加咗上去，反而覺得格格不入，突然間講起天使搞動水，所以係冇加到係第三、第四節。第一個首尾對偶結構係第三同埋第五節同埋第十四節，係講咩啊？係講罪。聖經話俾我哋聽，呢一個人患咗38年嘅病，係原因係乜嘢啊？耶穌同佢講係因為佢嘅罪，話叫佢唔好再犯。如果佢再犯嘅話，喺度十四節話，恐怕佢個病係會更加厲害。所以好明顯，第一個首尾對偶就係同我哋講罪。第二個首尾對偶係講咩啊？係第六節同埋第十四節嘅上半段。你哋留意痊癒呢個字，呢兩個字嚇。耶穌基督見到呢個病人就問佢：你要痊癒嗎？然後在聖殿見到他就說，你已經痊癒了，你不要再犯。其實救恩就是這麼簡單，得救就是這麼簡單。耶穌基督就是問我們，你要得救嗎？得救的人就接受耶穌基督，就得到痊癒，就是這麼簡單。所以這個是跟我們講得救。第三個首尾對偶又是講什麼？第三個首尾對偶是跟我們講一個隱形人。誰是隱形人？這個隱形人就是救主。點解佢會隱形啊？你睇下，耶穌問佢要唔要痊癒，佢居然對眼就係望住個水池，就話我喺度等緊個水浴洞。成個救主企喺隔離問你要唔要痊癒，佢對眼睇咩啊？睇住個水池。佢又喺度諗有冇第啲人能夠將我放落去？佢係靠水洞嗰啲機緣嘅嘢，嗰啲迷信嘅嘢。佢係靠有冇人幫佢，甚至佢靠自己啊！佢話冇人嗰陣時，我自己落去，但係唔夠人哋快。如果你睇翻第五章第十二節到第十三節，又係講邊個啊？邊個醫好佢啊？佢唔知道邊個醫好佢啊？呢個隱形人嚟啊！我哋嘅救主時時就好似呢位隱形人，為我哋嘅罪釘上咗十字架。好多人都唔認識佢，就算認識佢嘅人，可能都係將我哋嘅目光係放喺第啲嘢身上，而唔係放喺呢個救主嘅身上。第四個首尾對偶係喺度第十八至到十。第八至到十一節，你見到就係嗰啲猶太人見到耶穌基督醫好咗呢個癱子，應該值得慶幸，應該係值得開心。佢哋一啲都唔為呢個癱子開心，淨係用律法嚟到想制裁佢。今日係安息日，你點可以攞住個褥子嚟到行路？安息日攞唔可以攞褥子行路係咩嘢嚟㗎？係律法，係猶太人嘅律法。所以這個首尾對偶很明顯是跟我們講律法，所以有四個首尾的折扣。第一個是講罪，第二個是講得救，第三個就是講這位救主，第四個就是跟我們講律法。我們上次講到就是我講第二個神蹟的時候，是跟第一個神蹟是作了個比較，似乎是很有意義，所以我今次又將第三個神蹟跟第二個神蹟作一個比較。第二個神蹟記唔記得，就是醫好了呢個皇家官員的仔，係嘛？呢個耶穌基督有冇同佢講罪？冇同佢講罪，但係喺毯子呢度就有講罪。皇家嘅官員佢係住喺度加百農嘅，佢聽聞耶穌基督喺加利利，於是佢就走去加利利度拜訪耶穌基督，私自就去尋找耶穌基督。但是今天的毯子的故事，是不是毯子就去找耶稣基督？不是的，是耶稣基督去到这个不士大的水池去找他。第三样不同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是要这个皇家官员信他，记不记得？还试探这个皇家官员的信心。在今天这个故事，这个毯子居然连哪个是耶稣基督他都不知道，人家问他哪个医好你，他不知道。第四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在度皇家官員的故事入邊，係冇講到律法嘅，但係喺度今日講坦字就係有講律法。點解咁奇怪？點解兩個都係神蹟？點解兩個有咁唔同嘅故事？有人話：嘿，耶穌基督就係咁神奇㗎啦！有時同你講下罪，有時又唔同你講罪；有時佢嚟揾下你，有時佢又要你揾下佢嘅，就係咁神奇㗎啦！但我覺得可能有一個更好的解釋，就是要我們知道上一次那個故事那個神蹟是跟我們講信心。 很明显的是讲信心。今日我哋见到有好多蛛丝马迹喺度隐现，喺不士大嘅池子啦、羊门啦、逾越节啦，系同我哋讲神嘅恩典。点解同我哋讲神嘅恩典就要讲罪？当然啦，系神嘅恩典系赦免我哋嘅罪啊嘛，唔同我哋讲罪讲咩啊？睇第二点，点解系神嘅恩典就嚟揾我，就嚟揾坦子，而唔系坦子揾佢？令到我想起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话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耶稣基督先来到世上是寻找我们的，不是我们去寻找他。啊，你这两样都讲得通，为什么？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就怎么都讲不通。但是你有没有发觉，当耶稣基督为你和我的罪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你和我认不认识他？我哋都未出世，都根本未认识呢一位救主，所以就好似罗马书五章八节话：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哋死。我哋生出嚟就系罪人，冇人认识佢。我哋生出嚟唔认识佢，个个都苏哈，但系慢慢就会认识呢一位救主。而第四样同我哋所讲嘅就系律法。啊，有人觉得好奇怪，恩典啊嘛，我哋在恩典之下，同我哋讲咩律法啫？其实是刚刚相反，约翰就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再在律法之下。而另外记起一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不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守律法，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好啦，等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守秘对偶第一个结构系讲罪。我觉得系有两点。第一点咧，你要留意到就系嗰啲瞎眼嘅、瘸腿嘅，同埋血气枯干，有好多呢啲病人就喺个水池旁边。呢班人好似乜嘢？其实就好似嗰啲未信嘅人一样。未信嘅人其实都系灵入边盲眼，佢哋都系瘸腿。在度圣经入边，瘸腿是代表系软弱无力，是撒母耳下五章六至到八节。血气枯干很多时在诗篇啊、以赛亚书都话是一些衰弱凋残的人。其实那些未信的人全部都是软弱无力，灵入边软弱无力，是衰残，是凋谢。直至我哋系接受耶稣基督，是与神和好，以致我哋灵入边有个更新，以致我哋可以成为一个新人。在五章十四节又讲到耶稣基督说这个瘫子病了38年，是因为他的罪，叫他不要再犯了，恐怕他的罪是会更加厉害。有人说，你又说恩典的，恩典赦免罪，为什么又叫他不要再犯？恩典不是包容，恩典其实耶稣基督跟他说不要再犯都是恩典来的。为什么？因为所有罪都是有后果。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这个瞎子说，你不要再犯，你的病可能会再加重。就是意识到犯罪这个瘫子的病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他的罪引起，就是他罪的后果。但是不是所有的罪都会是使到你生病，不要见到人家生病的时候就骂人家，哎呀你衰啊，你一定是你犯了什么罪不见得人。不是的，如果我们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有一个神迹就是医好了一个盲眼，一个瞎眼，与生俱来瞎眼的人。那些门徒问耶稣基督，这个人与生俱来瞎眼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病，还是自己的罪，还是父母的罪？耶稣基督说两样都不是，是要在他的身上是彰显出神的作为。但是这里的确告诉我们，这一个瘫子的病是因为他的罪。甚至有些罪是会是令到你，是会令到人死。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是有些是 致死的罪。圣经入边系话俾我哋听，系有啲可以致死嘅罪。喺度，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话：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就不说当为者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好奇怪的，这里讲有致死的罪的，但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不是说不信的人，因为一开始就讲看见弟兄犯了罪，是吧？所以是讲教会里面的弟兄来的。为什么我们已经信了神的人，为什么还是会有致死的罪？这么奇怪。这个是讲肉体的致死的罪，不是我灵里面的致死。我们知道所有基督徒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就怎样，我们的罪罪被耶稣基督担当，我们是不会定罪。但是神说我们还有致死的罪。解经家有两种是比较普遍的解法，第一个就是这个人犯了死罪，是被法律制裁，杀人者是要怎样，是偿命。所以你虽然你 是基督徒，你的灵魂得救，你是个罪被赦免，但你仍然是有罪的后果，你是要担当，仍然是有死罪。所以神就说你未必是需要跟他求，因为他如果的确是有杀人的话，他是应该是要偿命。第二种解释的方法就是有人犯了大罪，神是要清理门户，就是以免是这个人的罪是会影响教会的圣洁，影响教会的声誉，他会容许这个人是提早是离世。这个是第二个解释。但是无论是第一个解释或者第二个解释，我们看到的就是罪一定是有它的后果，罪是可以治病，罪是可以是治死。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很小心，就是好像这个耶稣基督是警告这个瘫子，你不要再犯了，恐怕你的罪是会更加是厉害。另外有很有趣的就是说，神所生的就必不犯罪。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所生，我们是不是就是不犯罪？经文是这样说的，那是不是？其实就是要看到文法，这段经文和约翰一书三章九节一样，原本希列文的文法是现在的进行式，这个罪是现在进行紧，仍然是继续犯紧罪。基督徒偶然是会犯罪，但是基督徒不会是继续地犯罪，甚至是沉溺在罪里面。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我 未是基督徒之前，我往往是喜欢是跑向罪，但是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就时时常希望是跑离罪，是远离罪。已故的老牧师有个叫 Adrian Rogers 的牧师，他很喜欢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讲有三个审判。可以帮我 forward 的 slide， 三个不同的审判。第一个审判就是给那些不信的人，是罪的审判，是记录在这里，是记录在这里，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三节，是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的行为是受审判。不是说死了就不会审判，死了仍然都会复活而受审判。好感谢神为我们所做，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十架所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不会经过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在圣经里面是叫做大白色大宝座审判，基督徒是不会经过这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所承担了。但是所有基督徒都会经过是其他两个审判。第二个是神仆人的审判，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施恩宝座前的审判，还有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至到十四节，记不记得说我们的根基，我们每人都有根基，有金银宝石，有草木和佳，这些根基都是要经过火的试验，是吧？就是跟五章十节所讲的一样，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都是要向神交代。而第三个审判就是神儿女的审判，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至到七节。神所喜悦的儿女，他是一定会管教。有很多人说，咦，我是信了神的了，但是我犯罪都好像没人管教我这样的。嗱，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若果係冇神管教你，你就要睇翻呢個希伯來書，喺神嘅兒子佢必管教，咁所以你就要檢查一下自己嘅信心，睇下係咪自己真係神嘅兒女。犯罪我哋見到都係有後果，有啲病可以治病，有啲罪可以治病，有啲罪可以治死。我哋每一個人都係要向神喺神嘅面前交代我哋所做嘅一切。所以亦都係咁樣，耶穌基督同呢個坦子話：你好翻就唔好再犯。亦都係同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所講。第二個首尾對偶嘅結構，我哋見到就係耶穌基督問呢個坦子要唔要係痊愈。我頭先講咗咁多罪嚇，有人可能話：哇，咁係咪要完全冇罪先至可以得救啊？如果要完全冇罪得救，相信冇人可以得救嘅呢个世上吓。但系救恩就系咁简单。耶稣基督见到呢个瘫子瞓咗喺嗰度，就问佢：你要得救吗？就系咁简单。同样，耶稣基督今日都系问世人：我哋要唔要痊愈？要唔要得救？嗱，得救全部都系神嘅恩典啦。提多书二章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一节，我都唔读。都是讲得救是全靠神的恩典。我所读的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刚才读过，今天也等阵会再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切都是恩典。有一个人死了之后，他就上天堂，在天堂门口就撞到谁啊？彼得。彼得就守住天堂的门口，彼得就跟他说：哎，你不要进去住，我要看看你一生的作为。你每做一件好事都有分数的，你储满一百分你就可以入天堂。于是这个人他又不怕，他说：我是个好的基督徒，我不怕你的。我一生人我自小就是信了主受洗，还是 每个礼拜我都有十一奉献，我又有侍奉。彼得说：哎，做得好，三分。这个人说：三分？我成身人做这么多好事，你给我三分？他说：哎，我又跟我太太结婚五十年，我们两个人很恩爱，完全我根本没有婚外情，还在教会里面是好的一个见证。彼得说：哎，你又做得好，两分。我说：五十年的婚姻两分？他開始急，他說：我還要做很多義工的，我每個禮拜、每個禮拜日還早起身煮飯給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吃，很辛苦的，我日頭上班、weekend 就是睡覺的時候我都起身煮飯。聖彼得說：哎，真的難得，一分。這個人哇，他說：你這樣搞法有沒有搞錯啊？除了神的恩典還有誰個可以得救？聖彼得說：一百分，你即刻可以入去。这个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其实是真的。我们每个人就好像这个坦子一样，什么都是不能够做。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那里问我们：你要痊愈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一起看看第三个首尾对偶的结构。第三个首尾对偶的结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主，但是没有人认识他。耶稣基督就是想这个瘫子将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但是很可惜这个瘫子就将注意力放在他水池那里，就是打着这么眼望着 那个水池，希望有水洞。但刚才我们记不记得我们两节经文是后人加上去，是解释为什么人在等水洞，就是说有天使是按时落在水池里搅动水。这个是一个传说，但是令到我就想起我和我太太两年前去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那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 有一個叫做 Old Faithful Geyser 的地方。去到那裡呢，很奇怪，我最初不明白，個都拿著相機就是望著地下，啊，打了一眼就是好像個毯子一樣望著那個水池，在那裡做什麼呢？為什麼個都拿著相機？後來原來知道每一個半鐘頭有泉水噴出來，180尺那麼高，很宏偉，所以個個就拍照。其實這個泉水的水洞，其實個原理可能是一樣，可能這個水池下底是有泉水，定時呢啲泉水就會湧到個水池入面搞動啲水。咁但係當時嗰啲人就係有呢個傳說，就係話有天使落去搞動啲水。其實唔係，呢個就係代表住咩啊？為主代表住好多迷信嘅嘢。其實而家都有好多人好迷信噶，佢哋信黃大仙啦，信風水啦，甚至信嗰啲星座啦。好可惜，有好多基督徒都仍然信星座噶。但是就是代表这些星座，这些是迷信的东西。但是不单止这样，这个人还等什么？还等有没有人是帮他落个水池，看看有没有人帮。这些是一切人为 人做出来的东西，就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其他的宗教都是人做出来，只有基督教才是由神而来。好像是回教啦、佛教啦，这些是人为的宗教。法利賽人很可惜，就是甚至將神的律法變為人的律法，他們是加多了很多條文下去，希望自己不會觸犯到神的律法，結果就是將神的律法變成人的律法。就好像安息日你不可以做事，不可以行攞著肉子行路，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們看看出埃及記第20章第8至到11節，是讲到原本十诫入边嘅安息日系讲啲乜嘢嘢？经文话：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们一切嘅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嘅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嘅儿女、仆婢、牲畜，并且城里寄居嘅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日。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安息日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但是那些猶太人就是怕他們會觸犯到神的律法，於是他們怎樣在神的律法四周圍希望起一道圍牆圍著他，以致他們是不會觸犯到神的律法，所以他們加了很多人造的那些文字的律法在裡面。那到底安息日可不可以捉蝨啊？有蝨咬你都有的，你不要笑啊。在猶太人的律法裏面真的有的，有蝨咬你，你千萬不要捉蝨。有那些烏蠅嬲你的食物呢，千萬不要拍烏蠅，因為為什麼？你拍烏蠅和捉蝨你就變成打獵的了，那些烏蠅和那些蝨就是你的獵物。在猶太人的律法呢，連 吐口水都講究的，你千萬吐口水要小心，你不要吐在泥裡面，一下不覺意你泥下低有粒種子，你衰了，你變了奸種了。你因為泥加上種子加上水點會發芽的嘛，你還不是奸種？你吐在石頭上工又沒有問題，所以吐口水 都有講究。在出埃及記16章29節，神就說我賜瑪拿給你們，一個星期六日你們都可以收集瑪拿，第七日就沒有了，所以你哋都唔使出門啦，你哋冇瑪拿收集。猶太人見咗呢度就點話？第七日唔可以出門，所以佢哋定點啊？點咩叫唔可以出門啊？行多過3000尺你就出門啦。嗱，3000尺唔係好遠嘅啫，大概係半里多少少，行多過呢個你就係出門。所以佢哋加多咗好多文字嘅律法、數字嘅律法，其實佢哋點啊？降低咗神嘅律法嘅要求。我給一個例子給你， 如果我同我兩個女，我同佢兩個女講：喂，你唔好去夜街啊！我擔心，我驚心臟病發。嚇、啊，你兩個早啲翻嚟。嗱，我兩個女愛我嘅話會點啊？好早翻嚟啊，五六點鐘就翻嚟，七點就翻嚟。我兩個女唔愛我嗰陣點啊？喂，爸爸，好難講嘅喎，乜嘢叫做晏？唔該你話俾我哋聽幾多點先至叫做晏？都同啲猶太人一樣嚇。咁十二點鐘晏唔晏啊？十一點鐘晏唔晏？我同佢講十二點，咁佢點啊？唔愛我嗰陣時，咪玩到十一點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咁咪撳門鐘翻嚟咯，係嘛？仲可以行法律罅嘅喎。哎呀，爸爸，禮拜六、禮拜五好塞車嘅嚇、啊，你唔好叫我哋十二點翻嚟，十二點半得唔得啊？咁樣樣，猶太人都有法律罅嘅喎。頭先話三千尺啦，你唔可以行，佢哋可以點啊？知道自己要出門係點啊？將啲食物預先擺喺度佢要去嘅地方。你可以行多過三千尺㗎，咁樣你可以行幾里添啊？行到嗰度你咪食嘢咯。你一食嘢嗰陣時，嗰度變咗你屋企㗎啦。嚇、啊，照住佢哋嘅定例，你冇出門啊，你冇犯罪。另外嗰個毯子咧，咪攞起個褥子嚟行路嘅。啊，佢傻咗啦，嬲喺個身度冇事噶，著衫冇事噶嘛。你係攞住啲嘢行路先至有事。呢啲全部都係猶太人嘅法律，係真事嚟嘅，唔係笑話。所以你睇到後尾咧，完全係冇曬意義嘅呢啲律法，個個都得過且過，個個都希望行法律啦。神話俾啲律法俾我哋係要做咩嘅？係愛神愛人。耶穌基督係講咩啊？最大嘅律法二十二章馬太福音係要盡心盡意盡性係愛神。其次是 愛人若己，做到这样你守律法，你是不是爱律，你爱不爱神？你根本是不爱神。另外除了靠人为的东西，靠这些是、迷信的东西，还靠自己、啊、很多人就是靠着自己来做。其实所有的宗教，其实除了基督教都是靠自己做。你有没有发觉佛教立地成佛，回教你是要做很多东西，阿拉神未必接受你啊！你做咗咁多嘢，佢都仲要睇过、啊、除非你绑住啲炸弹就系炸人，佢哋就话咁就一定得救，系好奇怪啊！咁头先讲到耶稣基督好希望呢个毯子系将注意力集中自己身上，其实唔单止系未信嘅人，好多基督徒好不幸都系将我哋嘅注意力唔系放喺耶稣基督身上，系放喺其他嘢嘅身上。我想起有一個故事，有一個小學的老師，他就問啲小學生好細個，可能一年班，他話：你哋屋企有冇啲關於宗教嘅嘢？學宗教啊？有個細佬哥，佢話：有，我屋企有幅相啊，係有個女人抱住個細佬哥啊，我爸爸媽媽就對住佢嚇，每日就喺度敬拜。係佢隔離嗰個話：嘿，呢啲唔算乜嘢，我屋企啊有個盤上高坐住一個佛像。我爸爸媽媽就係日日向住呢個佛像嚟到敬拜，係念經燒香添。跟住佢隔離嗰個又話：，呢啲都唔算乜嘢，我屋企都有個盤，但我個盤喺廁所嘅。我盤上高有啲數字，我媽媽每日都踩上去嘅，一踩上去佢就大聲叫 ：Oh my God！ 呢個盤嚇唔係乜嘢，係個榜嚟。但是可能我們不是見到個榜就是叫 Oh my God， 可能我們見到一些股市的上上落落。很多基督徒真的、啊、未必是迷信，未必我們是信其他的宗教，但我們有沒有將我們的注意力就是集中在耶穌基督的身上，還是集中在所有這些不等使的東西身上？我們一起來看看，是最後一個是守尾對偶，最後一個守尾對偶就是恩典和律法。我們講到當這個毯子被醫治好了之後，耶穌基督醫好了他，就有很多法利賽人問你是、啊、可不可以去到 D 那個 slide， 啊，可能在前面、yeah， 在這個 yeah， D 這個 slide。耶稣基督叫他拿起个褥子来行路，那些犹太人就说你不可以拿着褥子行路， 因為是猶太人的律法、恩典和律法。耶穌基督醫治人是靠他的恩典，猶太人就只看到律法。那究竟我們是在恩典中還是律法中？啊，好好，這位姊妹說得很對，我們是在恩典當中。那究竟既然我們恩典當中，是不是完全不用守律法？行為重不重要？是不是行為就是不重要？那 究竟是為什麼呢？不在律法之下，為什麼行為又重要？嗱，我哋睇睇以弗所書第二章第八至到十節，我可能係冇打出嚟，你哋可能就聽我讀一讀以弗所書二章八至到十節。嗱，好多人咧，頭先我哋讀係二章八至到九節，讀到八至到九節就讀完。哦，其實我有打出嚟嚇，讀好多人讀到去九節就唔讀噶啦。但係如果我哋讀埋佢睇點樣樣？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作工，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行的。有没有见到啊？也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后来补上一句就是什么？为要我们行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一半有没有读到，是要读埋它。经文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刚才我们是看到下一个 slide， 就是说罗马书六章十四至十五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我都不读了。你们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读，就是讲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但是又有很多经文，下一张 slide， 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耶稣基督说若果我们是爱他的话，就会遵守他的命令。由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節啦，23至24節，15章10節，同埋約翰福音5章3節，同埋約翰一書5章3節，同埋約翰二書2章6節，都係講到我哋如果係愛神嘅話，我哋就會係守佢嘅命令。咁點解咁奇怪？係咪好似頭先嗰個以弗所書咁？好似起碼有啲表面上嘅矛盾，唔係靠行為。但是我们又要有善行，我们不是律法上高，不是在律法的下低，但是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会是守他的命令。是不是好像有少少矛盾？甚至这里说约翰一书5章3節，哇，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神的诫命容不容易守？有很多人说神的律法是很难守，没人守得到。 我想用下低两个故事，希望可以解釋到呢一個 point。 第一個故事係講到好耐以前係有兩夫妻，嗰個丈夫係唔愛個妻子，個妻子都唔愛個丈夫。呢個丈夫係好苛刻，唔係我嚇。但係呢個丈夫係好苛刻，佢時時咧就係定曬啲規則出嚟俾個太太守，甚至個太太要幾多點起身啦，要燒啲咩早餐俾佢食啦，要點樣打理家務，樣樣都寫曬出嚟。这个妻子守这些律法，守这些规则是守得很辛苦，她也不爱她的丈夫。没多久她丈夫死了，过了几年她又找到第二个男人，又结了婚。今次两公婆是很相爱，个丈夫很爱的妻子从来都不干涉她，给她很多自由。这个妻子也是很爱她丈夫，她是愿意尽心尽意是照顾她，是照顾这个第二任的丈夫。有一天他在那裡抄一些舊衣服的時候，是抄到一樣東西出來，就是他第一任丈夫寫給他的那些規則。他看一看那些規則，他發覺原來他現在為他丈夫所做的遠遠超過了這些規則。但是為什麼他一點都不覺得辛苦？就是因為他愛他現在這個丈夫。第二個故事就是講一個是牧師，叫做 Harry Ironside。这个 Harry Ironside 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他在北加州在 Oakland 的地方住。他很好的，他很多时候是请弟兄姊妹去 Oakland， 大家一起读神的话语，一起学习。有一次他在 Arizona Navajo 这个地方，这个族是请了一个是印第安人是去到 Oakland。 这个印第安人就坐火车经过 Barstow 就去到 Oakland，去到那裡就住了安置他住了一個姊妹的家。那他們大家一起就讀神的話語。有一天他們讀加拉太書第三章 就是讲到神的律法和神的恩典。咁啊，有好多人解释，讲咗一大轮的恩典，讲咗一大轮的律法。咁啊，问下大家明唔明白啊？个个都拗下头，好似好唔明白咁样样。于是佢哋就问呢个印第安人嘅弟兄，呢个印第安人嘅弟兄企咗起身，佢话：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噶，但系见到你哋好似仲唔明过我，咁啊，等我试下解释啦。佢话。佢話其實就係好似我坐火車係去到 Bristol 呢個 station， 落咗火車見到火車站好靚好靚。佢話但係點解成地都係痰咁污糟嘅？我再舉頭一睇，就係有個牌寫住不准吐痰。點解呢頭叫你唔好吐痰，嗰頭個個人吐曬痰喺個地下度？跟住佢話我就去到呢一位姊妹嘅屋企安置我住咗喺佢屋企。佢話呢個屋企好靚又大。家私又靚，嗰啲地氈哇好新好靚。於是我就四周圍去揾嗰個牌啦。佢話啲人話揾咩牌啊？佢話就係揾個不准吐痰嗰個牌咯。佢話咁靚嘅地氈，如果有人喺度吐痰就慘啦，真係。但係奇怪喎，揾埋成間屋都冇呢個牌。啲人呢，佢話我卒之明白到，原來車站嗰個牌就係律法不准吐痰嗰個牌。但是我们来到这个姊妹家住就是恩典，我们爱这位姊妹，我们就不吐痰，所以就不需要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是已经是做了这个律法，但是不是说守律法，而是用个心，而个心用个心来到行出来。那些犹太人他们就是完全没有爱心，刚才见到行法律啦，而见到这个坛子也都是完全没有为他喜乐，只是想用律法来到套住他。其实今天他所讲的很多都是有连带关系。为什么耶稣基督见到这个瘫子医好了，他就跟他说不要再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就会守他的律法，就不会再犯。也都是好像刚才以弗所书所讲，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真的爱这位神，就会有善行，因为我们是爱神爱人。恩典其实真是免费的，但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恩典，真的活在恩典里面，我们一定是会爱神的律法。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经文的总结。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未信的弟兄、未信的朋友、我们这个救恩，神的救恩是完全是免费，就好像耶稣基督问这个瘫子你要痊愈吗，就是这么简单，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份是礼物。第二点，虽然我们是做这个基督徒是不会被神所定罪，我们不会是经过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我们仍然是要以神的儿女、神仆人的身份在神的面前交代。所以耶稣基督都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就是说医翻好就不要再犯。第三点，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还是好像这个是瘫子一样，他的眼就是望着这个水池，希望等待这个水洞。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这位将我们是给我们救赎的这位救主。最后一点，就是讲到我们活在救恩，我们已经不再在律法以下，但如果我们真的活在救恩当中，活在恩典当中，如果我们真的爱神的话，我们就应该是乐意是守他的诫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等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你的话语，感谢你是给我们的救恩，你的恩典。主，你的恩典是完全是免费，我们感谢你，我们白白就是这么接受。但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会是爱你，要是活在恩典当中，以致我们有一个回应，就是不再是犯罪，以致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从一次集中在你的身上。与我们今天的话语与我们的敬拜都是蒙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